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五周年之际，俄罗斯的莫斯科爱国者网13号登出他的照片，以朝鲜的未来为题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人人都会说，当今国际社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的金正恩同志，他以随意大方、绰绰有余的态度与人民相处，这令人感到温暖，让人不由得倾倒。特别令人钦佩的是，金正恩同志格外关爱后代，爱护后代，确信胜利，这就是金正恩同志的后代观和未来观。